哦，啊，所以它又有很多丰富的色彩。 嗯，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约旦它更多的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地方。 是的，就是没想到约旦是一个这么让人觉得就是色彩很丰富， 嗯， 然后呢谈不上艳丽，因为我看那个图它基本上还是以那种老城啊，嗯，遗迹什么的为主。 对对。 然后但是呢这个色彩确实是不太一样， 嗯， 有白色的，也有那种大的清真寺。 对。 然后清真寺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 嗯，是的。 对。那这次咱们一共是在约旦待了几天？ 嗯，七天。 七天， 对， 七天你觉得够吗？在约旦？ 嗯，看你怎么玩吧。 嗯， 对， 如果要是大多数的，就是我们普通游客的行程，走马观花式、体验式， 基本够了， 基本够了。 对， 约旦是整个都不大，是吧？ 不算大，因为它中东国家都不太大。 啊，哦，嗯，对，七天，如果要是你想这个大致玩一下，绝对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想深入的去了解呢，就有点紧张 啊。对，那就得看怎么个深入了啊。 啊，嗯。对，那你这次算是就是七天，你觉得你还想再去吗？ 想去。如果说对于我来说的话， 嗯， 要上我去约旦的话，我应该是在12天到15天。 这么多？ 对，因为我摄影师的话会走得比较慢一点， 哦， 会比较深入一点。 哦哦哦。 而且这次的话，基本上没有去北部的杰拉什。 哦。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 嗯，是的，但是依然拍了很多的照片啊。 没错。 嗯，我看那个就是发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大片儿。 嗯。 对，有什么古罗马斗兽场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那种遗迹的断壁残垣。那这样我们就开始从按照咱们的顺序来吧，好吧？ 可以，对，按先说首都吧。 好啊，首都是安曼。嗯， 对，因为是安曼呢，其实这个地方好多人并不太，嗯，就是了解的并不太多，因为它作为首都呢，其实它的城市非常的大。嗯，因为整个安曼城呢是建在这个七座山丘之间，很就是， 嗯， 而且这个城市说实话面积真的不小。嗯，如果说你要是到了安曼的话，安曼有一个地方叫做城堡山。 那 城堡山呢，可以说是整个安曼的制高点。 嗯， 这里呢可以环顾四周，可以俯瞰整个安曼。 哦，城堡山。 对，这个地方就叫做城堡山。 嗯， 啊，为什么叫城堡山呢？因为曾经这里是安曼最初的一个要塞。 嗯， 当初呢，在最早的时候，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 嗯， 当时崇拜这个埃及太阳神的这个阿蒙王国就已经把当时的首都建在了城堡山上。 哦， 后来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呢，这个马其顿王国。著名的马其顿王国又把它的废城建在了此地， 嗯嗯， 再到后来呢，这个大概公元前后的时候，阿拉伯人又在这儿修建了埃米尔宫，所以 哇，这都是历史渊源啊。 对， 嗯， 所以我们现在走到城堡山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 哦， 在城堡山能够看到三道不同时代的城墙， 哦， 那他们呢就见证了这个整个安曼的历史变迁。 嗯嗯嗯。 而且我们要是到了这个安曼这个城堡山门口的时候，其实它的入口处有几道石碑， 嗯， 这个石碑上面呢就按照不同的年代记载了这个安曼这个城堡山以及安曼城的这个发展历史。 嗯，是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我能看到图片啊，就是拍的照片， 嗯，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区域。 对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没有什么遮挡物，因为全都是那种就是遗留下来的嘛。 对， 然后有一些石碑啊，还有一些柱状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所以如果要是说在这儿你了解历史的话，你会玩得很爽，然后就可以去见证一下。但是你不了解历史，这儿依然能给你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嗯， 对，即便是不了解历史，其实这个地方也会让你觉得很震撼。因为你站在这个城堡山，你就可以看，几乎可以俯瞰嘛。然后站在这个地方，首先你能看到整个安曼城区的这种高低错落的这种房屋。 嗯， 而且为什么说它就是高，我刚才说它是就是白色的城市呢？因为刚才我说过它的建筑几乎都是以白色为主。 对，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不仅仅是能够看到这种它原来的传统的这种中东的白色的房子，还有包括安曼现在新盖的一些高楼， 嗯 啊，而且到晚上的时候还能看到这种万家灯火点缀着这片城市。而 是的，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城堡山上，你能够看到在其中一个山上就飘扬着一幅巨大的约旦国旗。 这 个国旗， 我看到这个图了。 这个国旗据说是世界上现在最高的国旗。

这个你赶上时间，我记得应该是周二周四，每 周 二周 四怎么的呢， 会点蜡烛，满地的蜡烛， 好浪漫。 对，就是你想这个本来这个建筑就是玫红色的，然后加上这个闪烁的这个烛光，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还有银河飘在上面，漫天的星空， 我的天 哪，哇，真的是 好浪漫。落日的时候还有晚霞， 对，真的好浪漫。所以如果你到那儿是正好是周二或者周四，一定要进夜场，一定要进夜场。 对，它这个票是通票吗？就是 啊，夜场是单独的票 啊，单独的票。 对，单独的票。嗯， 那这个景区人多不多？游客 啊，目前来说应该还好吧， 还好， 但是它名气真的很大。 哦，佩特拉古城。 对， 这个城市其实也就叫佩特拉。 对，就叫佩特拉。 啊，是的。那它也有新城的部分吗？ 啊，没有，佩特拉古城就是一个遗迹，因为现在已经废弃了，就是纯景点了。 纯景点已经没有人了。 对，当然它在这个佩特拉古城外边，当然有现在的城市了。 嗯嗯嗯。 因为它那个是个古迹了。 嗯，好 ，OK， 这就是佩特拉啊。 对， 大家一定要去感受。 OK， 我们从佩特拉出来，我们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瓦迪拉姆。 瓦迪拉姆很出名的。 那瓦迪拉姆为什么出名呢？如果 反正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 对 对， 而且如果我们经常看喜欢看电影的同学，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火星救援》吧。 对， 或者看过《阿拉伯的劳伦斯》，或者《变形金刚二》。 哦，变形金刚二就在这儿拍的是吗？ 对，也有一个场景在这儿取，主要是火星救援在这儿取景。那个男主角当时的这个航天器坏了，然后在那儿种土豆的地方就是这里。 哦，原来是在这儿，就是模仿一下火星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里。 哦， 那瓦迪拉姆，这不是瓦迪拉姆的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它呢真的是每一面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美，因为它就像月球表面一样，这种地理构造，就是。尤其是瓦迪拉姆呢，因为它有一个地方叫做月亮谷。 月亮谷。 对，月亮谷呢，就是每次当你走进它的时候呢，真的就像是一次新的冒险。我们当时呢，比如坐着古老的这个篷车，成群结队的，然后进去，就是因为去看日出嘛。当时呢，我们这个带领我们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当地人，是贝都因人。贝都因人是当地的。 就是， 应该叫做土著吧， 土著就像其实也是阿拉伯人 那种，阿拉伯人的一种，对，他们穿着那种非常传统的服饰，然后就开车带我们去站在这个一个山丘上，俯瞰这个瓦迪拉姆的日出，就是那种连绵起伏的山丘，然后前面是戈壁和沙漠，这个太阳出生的时候把整个沙漠都照成金色的时候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贝都因人呢，他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在这个沙漠里边点起一堆篝火，然后在那儿喝着茶看着日出，我觉得他可浪漫了。 那他那个点的篝火其实就是用来助兴的，不是用来烤东西的 啊。不是不是，我完全是助兴，因为也不冷啊，对不对？ 是我看到你们这个吃的好霸气啊， 这个 三层炉。 对，这个吃的太有意思了，因为他们的这个烤肉啊什么的，就是 对 他是 烤焦了的感觉。 因为贝都因人他们在这个沙漠和戈壁生存嘛，所以他的这个烤的东西非常有特色，他们会把羊肉啊、鸡肉、土豆啊、胡萝卜呀，这种还有一些蔬菜呀，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分层的铁架子里面，有点像我们这种铁架烤肉 的 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然后呢，把整个铁架呢放到提前挖好的地窖里进行烤制。 哦，是这样的。 然后把它埋起来，埋起来进行烤，烤好了以后呢，再把它整个挖出来拎起来。哎，对，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的，而且它这个蔬菜和肉是分开的，肉就是肉， 对，分层的。 蔬菜是蔬菜， 它是比如说鸡肉是一层，羊肉是一层，然后蔬菜是一层，就是很有意思。 对，这个胡萝卜都是整根烤的， 对， 上面那个绿油油的是什么？我现在看不清。 它有那个辣椒啊什么 的。辣椒，我的天哪， 对， 就是全都烤得非常的绵软。虽然说这个卖相可能看起来有点粗犷，但是。味道怎么样？ 说的我都快饿了， 真的， 这还可以， 还挺好吃的。 对对， 哎，这个还不错哈。就是那这几天咱们走过了这么多景点，吃、看，虽然这只是在沙漠当中的一些吃食，那在像首都安曼啊，或者是整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吃怎么样？你觉得？ 它主要还是中东的这些美食吧。可能我估计，可能刚去的人可能会不太习惯。就是多吃两天，我可能应该就差不多了。 对， 而且在瓦迪拉姆呢，它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酒店，比如说有一个那种像星空一样的酒店 啊，星空酒店、 就是透明玻璃房的那种球形的，你可以躺在里边看星空， 哇， 也非常的棒。再从瓦迪拉姆出来呢，我们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